齐童莫名其妙跟着他，他望着这人的背影，他很高，修长挺拔，得快1米9了吧。他的运动服上戴着宽大的帽子，袖口撸到小臂中央，戴着一块黑色运动手表，整个人看上去朝气蓬勃。他的肩很宽，尤其从背后看，像座山一样立在眼前。男孩突然回头，姬童立马转移视线，他的短发被风吹成了背头，蓬松凌乱，将他往前拉些，与自己并排走。 我还没吃晚饭。 姬童要抽回手，男孩不放，更紧地握住，揣进自己的口袋里。他的口袋怎么可以这么大，深不见底。 先陪我吃个饭，我要晕倒了。 他的语气很随意，音色温和明净，却带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强势。 欢迎光临。 他拉着季童进了一家便利店，始终牵着他的手不放，从货架上将剩下的所有饭团都拿了下来，兜在怀里，又去拿了两瓶矿泉水。季童一言不发地看他咕噜咕噜喝完了一瓶水，然后拿起一块饭团，用嘴撕开包装。季童用力将手抽出来，他朝他看过来，笑着说， 要吃吗？ 季童摇了摇头。男孩没有再去牵他，两下拨开纸，三口吃下一块大饭团，紧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。他没有吃饱，又去拿了盒泡面。季童仍在打量着他，等待泡面软化的时间里，男孩抽空看他，笑着问， 看出什么来了？ 季童没有回答，他凝视着眼前这双眼睛，明亮清澈，柔情似水。 大街上随便来个男人拉住你，你就跟着走啊？ 不是。 不是什么？ 季童莫名有些心慌，居然面对着这么个年轻的脸庞时，感觉到了莫大的压迫感。他的心里像梗了口气，把无数言语堵在心口，难以抒发。男孩回脸去看泡面，脸上仍旧带着灿烂的笑。 我的面好了。 季童看着他的吃相，他一定是饿极了，可即便这样的狼吞虎咽，也不显失态与鲁莽，反而有些随意的可爱。也许帅气的人做什么都是赏心悦目的，他有一种直觉，虽然不知道这强大的直觉准不准确，他享受在这莫名的臆想里，即便结果不是想象中那样，暂时的自我欺骗也让他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思念有了短暂的回报。男孩很快吃完了，他没有喝汤，将另一瓶矿泉水喝完，收拾完桌上的垃圾，又牵着他出去。两人往一家酒店走，季童突然停下脚，硬拔出手。男孩转身看着他，他们停在街边的路灯下，风在轻轻地吹，把男孩怀里的落日珊瑚吹走，裹着黄晕的花瓣被卷到身后，忽高忽低地漫步在空中，始终不落。他俯视季童，等待着他的问话。可季童就是一瓶被摇晃许久的可乐，蕴含着莫大能量，不等你去主动开启一条口，永远不会爆发。男孩侧过身，用身体为他与怀里的残花挡去凉凉的晚风。 你不问我就自己说了，我是从加拿大过来的，从今年年初开始呢，我的脑子就有点奇怪，总是忽然出现很多陌生的画面，同时会有一些奇怪的梦，只不过断断续续的，不是很连贯。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你，直到上个月我梦到了一个建筑，就是刚才咱们见面那个地铁出站口西边那个老钟楼，是真的不太好找，为此我交了好多朋友，查了无数资料，我都晒黑了，我身上以前没有那么黑的。泡面好难吃，可是我太饿了， 不然就能等你做面条了。不知道和记忆里的味道一样吗？ 和风。 嗯。 姬童茫然地仰视着他，这十七年幻想了无数次、无数次、无数次、无数次、无数次重逢，可真到了这一刻，他没有办法做到想象中的那样冷静。他此刻乱得一塌糊涂，他的心快要蹦出来了。于是他背过身去，往前走两步，面对着一颗大梧桐，男孩跟过来。 你不会再哭吧？ 季彤没有哭，他将手偷偷伸进包里，拔出口红，用手蘸了些，快速地抹到嘴上，抿了抿嘴，才转过脸来面对他。没有。男孩看着他红红的小嘴，心里乐得开花。 我呢，现在叫周回。 周回，哪个字？周回抬起季彤的手，在他手心画了两个框。季彤被他刮得痒痒，收回手，狐疑地看着他。 周回，你真的是何风？ 男孩盯着他吸动的嘴唇，重新牵住他的手，往酒店走。 我们回去慢慢验明正身。 等等，你多大了？ 重要吗？ 你还未成年吧？ 我像是未成年吗？ 不像。可是…… 别可是了，我去拿行李了。 拿行李做什么？ 你不带我回家吗？ 姬童一时觉得有些突然，心底却藏着难以抑制的狂喜。周回带他到公共区域的沙发坐着。 那你先坐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很快下来。 好。他腿长，快速地跑开，等不及电梯，直接上了楼梯。